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向辉，欢迎你每天的光临。今天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辛晓琪为电影《风中奇缘》配唱的中文版的主题歌曲《风之彩》。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平平淡淡往往都是主旋律，在这个时候音乐也好，电影也好，它们就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种调味料，让我们去体会更多样的生活滋味。下面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刘德华演唱的《好日子》。

有情无情，不要问我，不理会，不追悔，不解释意思。无泪无语，心中思念表出不愿你知，一心一意奔向那未来日子，我以后陪你寻觅好故事。无谓问我伤心事，无谓去想不再是往事，有事有真事不得已，中间经过不会知。 欢迎你的继续关注，每次听到张国荣的这首歌曲，我都会想起从前整天泡在录像厅的那些时光。那个时候能够看上一部像英雄本色的这样的电影，就会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向辉，继续和你分享一首幸福的歌曲，来自锦绣二重唱《幸福》。 小小屋檐